啊，你现在把能电那个忘掉了啊，虽然油一天到晚放光动地油，你不晓得，你通通用心一时，用八十五十一心足啊，所以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沦落为凡夫。这是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境界。那么思这一个字就要紧了啊，这个思是什么呢？是代表啊功夫，是三会啊，文思修三会啊，它不用文呢做代表，因为前面这个文呢代表的文心啊，如果是有我文文啊，当然也能讲得通啊，但是怕大家会含混的搞不清楚了啊，所以三会里是用思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功夫，就是前面所讲入流王所的功夫。可是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三会是从三学里面发生出来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见没有定，你就没有会，没有会哪里有文思修呢啊，文思修是三会的，就是那个界定会的会，那个会里面有文会有思会有修会啊，所以才叫三会啊。啊，三学小乘人主修的项目，三会是大乘菩萨主修的项目啊，所以这个大乘修学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。那么这个境界啊，就是真心与你这个功夫完全相应，融合成为一体，所谓是理智一如。这才能脱出六尘呐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六尘的尘心是空寂的啊，是虚妄的。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所以他才能够超越。如果他是真实啊，这个六尘要是真实的，诸位想想，那他怎么能超越呢？啊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打破这个虚妄啊！啊，而佛法把这个事实的真相给我们说得太清楚了。啊，而我们怎么样呢？还是迷惑颠倒。所以想想佛菩萨这种教学救护众生这种恩德，真是天高地厚，没有法子形容。啊，我们孔老夫子教学，这是世间圣人，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者，孔老夫子都舍弃了，不教了。为什么呢？太笨了，明万不灵。啊，所以说孺子不可教也，算了。啊，你喜欢听旁听就来旁听吧，不教你了。 没法子救。可是佛菩萨怎么样呢？再笨再笨还是要教，你一生不开悟他还是教，这真是了不起。那世出世间圣人，你要说是哪个地方不同，这个地方就不同。那世间圣人教的时候教不会，教了几遍教不会算了，不教了。啊，佛菩萨没有的，永远实现的是不疲不厌啊。啊，时时啊在那里等待，在那里期望你啊开悟。啊，这个方法你不能开悟，再用那个方法。啊，所以是八万四千法门呐。啊，总是希望你开悟啊。那么话说回来，我们要说为什么我们不开悟呢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对佛菩萨不信，这个话是真的。信佛哪有不开悟的？不信佛，所以他不开悟。啊，不信佛的人怎么样？他相信自己。啊，所以你这一生呢，别想开悟。啊，信自己的知见，不信佛的教训。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，不能信你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的意思全盘都是错误的。啊，以你自己的意思去修学，那就坏了。啊，到你证了阿罗汉之后，你可以相信自己的。为什么呢？阿罗汉证觉了，阿罗汉以前都是邪知邪见。啊，到阿罗汉这个知见才能证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？阿罗汉无我了。我执破了啊！三国圣人我执还没破啊，你烦恼障还没断尽，所以你的知见不正啊。啊，我们到几时啊把这个我给忘掉呢？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勉励诸位同修，提供一点参考的意见。我们二六十种起心动念呢，都为一切众生着想，久而久之这个我啊，纵然不能说断，一定淡得很多，淡得很多啊，我执就轻了，我执轻啊，烦恼就轻，智慧就增长啊。起心动念呢，都为自己着想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个是你决定不能开悟，决定啊，你会把这个佛法的意思曲解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私心太重了啊。我们起心动念为一个团体来设想，注意一下，你这个心量开了一点点，大了一点点， 啊，你这一个道场坐香大一点点啊，为我们一个台湾人来坐香，嗯，那又大一点点啊，为我们国家的设想啊，又大一点点。总而言之，你有方法。如果你这个念头不生在一生呢，都是为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着想啊，你跟佛就没有两样了。这个大乘啊，破执着的办法比小乘实在是高明的太多了啊，他就是心量大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现起这样的心量，这一生破我执啊，就有可能。啊，念佛人要破我执，就真四意心不乱啊，破法执，真理意心不乱啊。这个地方呢是讲六尘，六尘是法，破除六尘，这是破法执啊。汝身度缘不能为爱，这个两句是比喻啊。圆是圆墙啊，就是围墙，围墙啊，虽然有围墙，可是围墙啊拦不住声音啊，你在墙里面叫一声，墙外面人能听得到啊，这个音声可以渡过圆墙的啊。圆墙不能障碍延伸啊，这个是比喻啊。那么菩萨所修的是耳根圆通啊，耳根所对的六尘里头，这是身的，怎么会脱出六尘呢？啊，那么诸位要晓得，一根超越，一尘可以能够突破，其余的五尘都解脱了。啊，正是所谓是一根还原，六根解脱。这段事情大乘经论里面常常说到，我们执着尘才有根啊。所以根从哪来的？根是因为执着尘而有的。那么不执着呢？不执着就是脱，脱离了，脱离尘呢，就无根可得。所以这个根也不是真的，也是虚妄的。禅家所谓窘脱根尘啊，窘是远的意思，远远的摆脱掉根与尘，这个时候灵光独耀啊！啊，真如本性里面的智慧光明啊，就透出来了。这个是真正受用不尽的 啊！这一句说出菩萨有这种能力。所以然啊，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，他要不说出我们不相信 他说出我们想想，哎，真有道理啊。同时也暗示我们，这种能力你自己也具足，你不是没有啊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因为你自己不能脱根脱尘，所以你虽有这种能力，你这种能力只是潜伏在而已，不能起作用。啊，那么底下这起作用啊，故我妙能，啊，能上再加一个妙，这个字要注意啊。众生有能不妙，没有妙啊。这个妙字在此地就是属于自在的意思啊，非有非有，非是非空，这层妙啊。现意一行，说到这个地方呢，前面也曾经有人问过啊，我还听到有国外还有法师说过啊，菩萨示现这么多身，这一个身呢，是不是有一个神识呢？他现许多身，是不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又变成很多神识呢？诸位想想，如果他能变成很多神识，很多神识都是他，那将来他成很多佛了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没有这个道理的。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你把这个妙这一个字疏忽了。那妙不是跟你说非有非无吗？啊，一身就是多身，多身就是一身，一多不二叫做妙啊。一不是多，多不是一，那妙在哪里呢？那就不妙了。啊，凡夫看到这个事，听到这么说就迷惑了啊。他怎么迷的呢？他的迷的疑就不是多，多就不是疑，他迷在此地啊。人家这一个字已经交代清楚了啊。他有没有心意识？他没有心意识。法执破了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还有什么心意识？为一切众生现行说咒，这是从四智菩提变现出经意识，为他受用。这个变现不是有心的，那而我们怎么样想法呢？哎，这个变现一定是有心的，这个搞错了。啊，经文里常常用比喻说啊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就用月亮做比喻。啊，正月、二月、水中之月。啊，天上只有一个月亮，哪个地方有水，水里头就现月影子。你们想想，那个水里是个月亮，是这个月亮的分身吗？是不是它分身？这个月亮是不是就是那个月亮呢？你这不叫迷惑颠倒吗？ 为什么呢？此地根本就没有月啊。诸佛菩萨应化无边，就像这个样子啊，所谓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寻业发现。啊，那么这个现意一行，这无量无边的身心。啊，所以诸位还要记住一点，千万不要误会，观世音菩萨是个女的啊，穿着白色衣服的，你认定了啊，人家画的这个白衣观音像啊，你看到认定了，那才是观音菩萨，要不是那个像就都不是的，那你就搞错了啊。那不能叫一意行呢，只能行一行，只有这个样子吗？怎么能叫一意行呢？怎么能叫多行呢？啊，古人画观世音菩萨像，画五百种像，啊，男女老幼，啊，还有做国王的，啊，还有做大臣的，也有做乞丐的。啊，也有相貌很好看的，也有相貌很难看的，那是真的 啊你从什么地方能认得观音菩萨？观音菩萨就站在你面前，你也不认得啊。啊，现这个身形呢，是行的力行啊，叫你看见啊，眼根看见菩萨，你有所感受，你有所领悟，在这个里诵咒呢是阴身。那么诸位晓得咒哦，咒语，你要把这个咒单单看成咒语啊，那就又错了。这个咒怎么讲法呢？咒叫做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记住这个两句啊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语言叫你一听会开悟啊，说这一句话，这句话的意思很多，能够触类旁通啊，境界广大，义理甚深，这就叫咒。三藏十二部经典全都是咒，诸位要懂这个意思啊，这是才是咒力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看哪一部经不是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的？无论是大乘经、小乘经啊，诸佛菩萨、历代祖师大德跟我们所说的，通通都可以叫做咒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咒是广义，不是狭义的如果你弄错了哦，只是对于鬼神的言语，那个那叫咒， 对你说的言语就不叫咒了。那么再说的明白一点，凡是有启发性的言语都叫咒，就是这个言语里面给你有启示的，你听懂了，就觉悟了，晓得这个里头有意思，你听不懂了，听不懂算了，也不勉强你。如果佛是真有言说，为什么佛在《金刚经》里有否定呢？说他没有说一个字呢？谁要说是佛说法了，要谤佛呢？那么像这些地方呢，我们总得要去多想想。句句都有启发性的，叫我们去体会、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实的大道理。其心其咒啊，能以无为施诸众生。其心就是现身。以身形来帮助他，说咒呢，这是语言来教导他，都是叫他离苦得乐啊，目的都是如此啊，都是叫他破迷开悟啊。觉悟了就没有恐怖了，迷惑颠倒的时候才有恐怖，你比如说众生都怕死，众生都怕寂寞，都怕冻着了，怕名闻利养失去了，都怕这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迷，你不晓得。如果你要是真正觉悟了，道理真明白了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真晓得了，你不怕寂寞了，也不怕动作了，不怕名闻利养了。为什么呢？晓得这是命里注定的，有的决定有，谁都拿不去，没有的动什么歪脑筋也求不到，你所求得来的是你命里有的，这不就冤枉求的吗？明白生死这个道理的根本没有生死，只是这个业报啊，有保健的时候并没有生死啊，这一个业报尽了，继续底下一个业报又现前，生有生灭，你自己是不生不灭啊，那么对于死亡呢也不恐怖了，真正离开了。贪生怕死的人死很危险，为什么呢？他有恐惧，他迷惑颠倒，手忙脚乱呐，往往会误入歧途，堕在卧倒去。如果他不怕死，他对这个生死根本无所谓，他一点也不慌不忙不惊不怖， 给诸舍，这样的人他的来生决定生到好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他可以自由选择，他不乱嘛。啊，这个叫一个是有智慧，一个是迷惑颠倒。啊，观世音菩萨现行说法，这个说咒啊，就是说法啊，诵一咒就是说法啊，是以法布施给一切众生啊，所以说是能以无为施诸众生，实际是布施啊。三种布施里面，不说财布施，不说法布施，特别说无为布施，因为无为布施里面包括了财布施与法布施。你们想想，法布施里头不包括财与无为啊，财布施里头不能包括法与无为，唯有无为布施里头包括了财法两种布施。那么底下这一句呢，是故十方微尘国度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尽虚空变化界，无处不现身啊，所以他这个教学经历的范围是十方微尘国度啊，这个国度是佛的国度，叫大千世界啊，有多少呢？微尘数的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不但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尊称他老人家为是无为的啊，不是我们无为的啊，十方微尘国度一切众生都称他为是无为的啊，他这个称号是名实相符。为什么呢？的确确是施于众生无为的啊，名副其实啊。我们世间话所谓是实至名归呀 啊，菩萨这个名是这么得来的啊，不是别人恭维的，也不是他自己标榜的啊，他确确实实这个事情做到了，做圆满了，大家这样称他啊，那么这是我们称为他救苦救难啊，意思就在此地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